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51美元，卖出1929.18美元。港汇指数102.9跌0.9。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以明，你有冇试过呢？经验系点？偶发性同经常性嘅以明，原因又系啲乜嘢嘢？同工作环境有冇关系呢？究竟点样保护我哋耳朵先至好呢？今晚刘天赐、邓达志同嘉宾吴桂生医生一齐倾，惨不欲生，话以明。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冇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喺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等我下雨提提大家。只要你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在65岁嗰年嘅1月1日开始，每年就有2000元嘅长者医疗券用啦。用唔晒嘅医疗券，最多可以储到8000元。医疗券除咗用嚟睇医生、做健康评估或者牙科检查都得噶，预防胜于治疗啊嘛。上 hcv.gov.hk 了解详情啦。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而家嗰种互动嘅模式咧，一来我哋可以好快咁样去俾到市民好快享用到个海滨，另外就系话呢啲设施咧系可以同市民互动，我哋一路去做嗰个优化，我哋好快去学习到。 星期日下昼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园公司柴超。现时我们正是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感谢各界一直同心协力，为我们做出很多灵活的面对疫情的方法，例如科技界应用了很多不同的技术，当中包括智能的体温测试、抗菌的技术和快速的测检，有效对我们抗疫呢的做了很多事情。无论是公司的老板、员工，希望大家互相扶持，团结力量，携手共同抗疫。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妥协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星期四呢主持咧就系邓达志，佢嘉宾咧就系吴桂生医生。咁诶，今日题目咧就惨不欲生，就话以明。咁诶，我想问一问啊，邓翁，邓翁你有冇以明啊？系咪好好紧要啊？ 以明我而家我冇，我试过， 哦、试过 我试过咧，系、哦、因为我颈椎当时咧做10多年前做过个大好大嘅手术。 系啊，我知啊，系啊。 咁啊，做完个手术之后咧，咁我唔知道我自己凝住定係佢真係有影響到啦，因為你知道頸椎你開咁大開，即係開咁大個位置做手術，係啲神經某個程度上面一定有啲影響嘅。咁、我係記得咧，即係我曾經係有個有啲即係唔嚴重嘅，但係有耳鳴，我試過，但係後來就 嗡嗡聲啊， 嗡嗡聲嘅。咁亦都有時咧，我都有另外一個通病咧，當我一時過分唔夠瞓。尤其喺以前，即系当我仲系即系好 active 咁做嘢嘅时候咧，经常我真系当人哋瞓晒觉嘅时候，我仲奔波紧喺呢一个广深公路飞车翻嚟啊嗰啲啦。我试过一次就真系太夜啦，咁样然后 嚟到香港之後咧，個拍檔仲話：啊，食宵夜咁樣，講話唔得啊！啊，食完先啱啊！我翻到去首先耳鳴， 嗯， 跟住鑿門一瞓低鑿門，即刻飆去廁所就嘔， 嗯， 嘔完之後咧，跟住成個月咧， 嗯， 就耳水不平衡啦。 哦， 喺耳水不平衡嘅時候，你亦都有耳鳴， 所以聽到嘅。嗯， 聽到的係啊，即係雖然唔係嚴重啊，咁但係咧就即係其實 好煩喎。 我啱我就想問衞生醫生，即係有關呢方面嘅耳鳴嘅嘢，因為我有個家姐之前咧，佢鼻咽癌有事，咁咧即係做過治療之後咧就有耳鳴。 嗯， 咁啊，蕭芳芳當然大家都知道啦，耳鳴佢就好慘啦。 我初以為佢聾咗， 佢聾得嚟，但係仲有耳鳴咁先慘啊！係啊，好啊。 你當時啊 ，William， 你當時有睇醫生啊？ 我看醫生是純粹看那個耳水不平衡， 但是你告訴他耳鳴，他怎樣跟你說，記不記得？ 其實我沒有特別跟他說有耳鳴， 嗯， 但中醫就告訴你是不是有耳鳴，嗯，因為他打完脈之後他就即是他當時腎虛啊還是怎樣，你攰一仔啊那些東西，嗯， 問你啊， 中醫打脈就反而調回轉來問，嗯， 中醫一般就都會說耳鳴就跟你身體虛弱，即 是 你的血气不够旺盛啦，或者你譬如感冒之后，你的人，啊，好像你刚才说的你睡 不够，太累太 长期的疲劳，啊，你刚才说的那种耳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耳鸣就是呼定是怎样 呼声定是 咦 咁 样 ？OK， 系咯， 咦，但系就唔明显嘅，即系，嗯，但系咧，我听阿芳芳讲咧，佢个耳鸣咧系有火车， 火车啊， 货车，大货车， 汽车引擎 蝉声， 蝉 声， 哎呀， 蚁咬， 蚁咬声你话 系啊，即系由劲到细，但系咧都叫你咧就系瞓觉，你唔使瞓噶啦，即系一路挨到你攰，朝头早攰啦，咁就瞓着啦。 佢好多时啲耳鸣咧都会令到人咧直头系即系。长时间咁样咧，会影响你嘅情绪嘅。直头有啲人系瞓唔到觉，瞓唔到觉之后你就好辛苦、好唔开心、好攰，跟住第二日又要做嘢，又担心自己嘅表现，又担心自己夜晚瞓唔瞓得翻，因为你继续耳鸣。 最惨咧就 depression， 即系你真系会 depression 啊！原本我起呢个题咧，唔系嘅惨不欲生话耳鸣嘅，我系咧耳鸣惨过大病，所以我谂牙痛惨过大病，牙痛整好啲牙剥咗就冇事啦。但系你耳鸣唔系嘅，你唔知点样搞嘅，其实。 哦， 耳鸣真系冇乜计。 有冇得医嘅咧？ 吓，以前一般就系食药咯。咁啊，但系啲药咧，所谓药都系啲中枢神经啊，即系压抑你，等你即系个中枢神经反应唔好咁大，唔好咁制造啲声音出嚟。咁，然之后就希望减少你嗰个骚扰咁样。因为喺西医嘅角度咧，其实耳鸣佢就唔系当一种病嘅，只系一个症状嚟嘅啫，即系某一种现象。咁啊，我呢几年咧，因为我做多咗好多关于脑神经嘅嘢啦，咁我先至发觉咧，原来耳鸣咧，哇，嗰，那个普遍性非常大，好非常高 嘅，好普遍嘅， 一百个人里边咧，有三个人咧系长期受耳鸣困扰， 3% 啊， 系啊， 3%，低多啊，好犀利啊， 咁其中喺呢三个里边，其中有一个咧个耳鸣情况系会佢会。形容是非常严重影响他日常生活的。就是William刚才提的那些，啊，即是类似，由细声至大声的。有些人呢他就平时他可以不是很大声的，可能是蝉或者少少这样。但是当有一些东西刺激他，譬如有个巴士经过，有个车经过，不要说巴士，车经过，那个车的声音就其实个引擎很细声嘅啫，但系佢嗰个耳鸣咧就好似放大咗，好似边个嘣嘣嘣嘣嘣咁一个引擎，即系大嘅引擎。 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唔知系咪蠢吓？究竟咧耳鸣系真嘅声音喺个听到啊，定系个脑海里边咧产生嘅声音使到你听得到咧？ 99%。都是脑里面自发的声音， 哦，即是不是外面的声音， 不是只有1%的人是真的因为，譬如他耳里面那几个骨头，我们 听声音有几个骨在耳朵里面，有三个骨叫 MIS，那三个骨怎样去 製造一啲聲音出嚟啦，透過耳膜。嗯、如果個三號骨有時候唔係好平衡啊，又或者一啲嘅中耳炎啊咁樣，咁佢都會可以引起一啲耳鳴啊嗰啲。咁如果你又三嚿骨，咁就真係有啲聲製造出嚟嘅。咁、嗯、但係大部分99% 都係 耳裏邊自發嘅。 腦嘅產生嘅聲音嚟嘅。 係啦，係啦、嗯。 但係失眠咧，失眠同佢嘅關係係點咧？同耳鳴？ 我哋发觉咧，失眠嘅人同耳鸣嗰、那个相关性好高，即系、嗯、其实你可以理解嘅。如果你即系好容易理解，你失眠咁，通常失眠嘅人系点啊？休息得唔好， 嗯， 休息得唔好你就好攰， 嗯， 好攰就好似头先阿 William 所讲， 你有意识不平衡。 唔一定意識不平衡，即係總之你就係開始個、開始嗰個系統就出現問題啦，咁、嗯、就會有啲聲音啊無端端咁開始走出嚟啦，咁、樣咯。 咁點解啲聲音係會唔肯停止咧？佢係究竟有乜嘢問題引致到佢唔停止咧？ 嗱，以前咧就真係冇乜辦法去理解呢樣嘢嘅，咁、但係呢幾年之間咧，隨住嗰啲脑神经科技啊，啲影像技术咧越嚟越先进啦，检测脑电波啊，啲信号喺脑里边传递嗰啲技术咧越嚟越高嘅时候咧，我哋开始揾到点解啦。 嗯， 咁其实嗱喺嗰个脑嘅我哋叫做叶额喺侧边呢度咧，系脑个脑大脑，咁佢有一个地方咧就负责我哋声音处理嘅。 嗯， 咁佢打横排开咁一组喺度。咁就好似一个钢琴嗰啲琴键咁，咁、我哋人咧听声音就20-22万个Hertz 下下嗰个频率，咁佢就系咁排开咗喺嗰度，就系、接收住呢啲咁嘅频率嘅嘢。即系我而家同你讲嘢，咁、佢就喺度接收紧啦，听。咁原来咧，我哋发觉咧，佢呢一组喺大脑里边处理声音嘅神经细胞咧，同你个耳仔嗰啲神经线咧。是应该是一个很完整的网络，大家不断在沟通的。概念就有点像我们的手提电话一样，跟网络其实它不断联系着。但是当这个联系在任何整条线由耳仔入到去那个大脑那个皮层，负责声音的皮层，刚才讲过琴键那段，如果你在任何的位置出了问题，那都会引发一个现象，就是我收唔到你嘅信号，个大脑嗰度就话我收唔到你嘅信号，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开始佢就开始大家唔协调啦。其实佢大家需要一路平衡下嘅。咁唔协调嘅时候，佢就开始自己制造啲声出嚟。咁、就睇下你喺个琴键嘅边个位啦，边、个位出问题， 高定系低啦？ 系啦，咁有啲位置话低音嘅又大声嘅，轰轰轰，就系嗰啲引擎啊、飞机声啦。有啲高音啲嘅细细声，咁啊扇声啦，或者。咁啊，好常见咁啦，呢啲咁嘅声音，咁、所以可以你可以理解得到啦，即系当你好疲倦，又或者好攰，咁有时候呢啲信号系咪受到啲干扰咧？又或者我哋感冒，感冒之后咧，好容易又会有呢啲， 好多人感冒嘅时候系会有耳鸣嘅，系会 系咩感冒啊？ 咁嗰个原理咧，其实就有啲似我哋而家我哋好多听众喺度听紧，咁。港台第一台应该是 93.6 咁啦，咁当佢 tune 咗系 93.5 嘅时候会点咧？就出现唔协调啦，即系大家唔协调， 有啲杂声啊，甚至 B 声啊， 其他声音就走嚟啦，其他声音噪音就走嚟。其实比喻就大约系咁，因为我哋嗰组神经网嗰组嘅大脑上面嗰个皮质层，佢真系排得好整齐咁。由低音至高音一路咁排，咁但系你一路咧就要同佢有个沟通啦。啊，我哋随时准备发放信号俾你嘅吓、我哋喺度，我哋健在咁，即系个脑个耳朵嗰啲神经。咁但系当喺个成个过程里边条路如果有任何地方出问题咧，咁佢就开始唔协调啦。咁佢就开始迷失咗啦，就无端端就做一啲声出嚟。 哦，就系、咁样。 呢、个就系近年。喺即係透過真係 腦嗰 啲神，即係佢因為要透過好多影像技術、以前咧只能夠話：，你啲都係啲症狀嚟嘅啫，唞下啦，休息下啦，或者俾啲藥去撳下佢啦咁樣。但係你咁樣去撳嘅時候，你可以想像就係要抑制啲聲音，你就一定要用一啲抑制嘅藥。仲要喺個中樞神經。咁當你喺中樞神經用一啲抑制藥嘅時候咧， 其实就引嚟好多好多副作用嘅， 吓、嗯 啊，即系可以，即系你会忽然间觉得自己depersonalize， 我哋英文叫做，即系好似自己唔系自己咁啊，忽然间个感觉吓、 嗯嗯， 又或者你忽然间会影响咗你对其他嘢嗰个感觉嘅， 系 啊，好似我而家喺度，譬如你翻到屋企。啊，好熟喎、啊！屋企，我知道呢度屋企，我好熟啊，但系我又觉得好陌生嘅，好陌生，完全好陌生咁，即系好似我哋叫 depersonalization 或者 好茫然啊，嗯， 系啦，好茫然啊，系啦，吓、嗯啊，就会出现咗呢啲情况。 系啊，系啊，這個、呢个咧，有啲耳鸣嘅人都会感觉噶。 嗱，其实咧，即系。皮斯芳芳咁咧，佢系经过好多，即系佢都睇过唔少医生啦。当然系经过睇到好多唔少医生啊，唔少专家啊咁咧，咁啊发现咧，咁即系佢都系遗传，佢爸爸都有嘅。咁呢系个神经，系个神经嘅问题嘅。有啲即系头先，即系阿 Sam 话斋，应该频率系295嘅，咁系你296，咁你哋就啱佢哋嗰个频率错咗啦。咁样错咗咧，咁咧就。咁就即係造成係咁，即係佢都以前都成日講咧。佢如果我真係全部聾曬，我就好地定，我安靜啦。 嗯， 我安靜，我咪即係佢唇語好叻嘅，佢唇語。 嗯， 即係望即係睇住你講嘢咧，知道你講廣東話啊，咁樣佢就識得啊，佢知道你講緊乜嘢。 嗯， 或者係你寫咯，咪大不了咁啊，冇所謂。但係而家最慘咧就係、是、當佢聽唔到之餘咧，但係就不斷聽到好多雜聲。 哎呀，咁咪慘。 係啊， 但係你頭先話咧，佢講話我聾咗就好啦咁樣。咁其實。曾經有一些實驗以前就做很久以前了、啊、即是最初 很多年前了，有些人呢他受耳鳴的困擾到即由情緒出問題、啊、睡不到覺、啊即你可以想像一些情緒病焦慮抑鬱都出來了 那些醫生呢當時即都比較遠古時代啦，他們就想很多辦法，其中有些呢就因為病人已經很辛苦了、哦、我寧願聽不到東西，就是 William 剛才說、嗯、我寧願聽不到東西，那個醫生OK， 咁我哋不如做少少手术，就成条由耳去嗰、那个即系由耳出嚟嗰条神经线，我哋好唔好 cut 咗佢咧？咁啊，试一试，即系咁系 OK 咯，嗬。咁理论就系咁，但系发觉咧， 唔得嘅， 佢 cut 咗啦，你系听唔到嘢啦。不过耳鸣继续， 系啊， 好痛苦啊！嗰阵时 咁惨啊， 咁就发现咗原来咧，喂，原来唔系你剪咗条线。就搞得掂嘅，原來啲聲音真係喺裏邊， 唔係聽出嚟嘅， 係啦， 係 入邊製造出嚟， 製造出嚟嘅。 佢嗰種唔協調嘅情況繼續，咁就啲噪音就一路走出嚟啦。 哦，那個鳴聲，咁係人聲定係機器聲定係其他聲咧？ 其實就要睇你，即、就、係、是、你佢本身出現問題嗰、那個。频谱佢喺边段嗰度出咗， 所以先 set 咗佢即系嗰个由高音至低音， 嗯、 你即系你个钢琴喺度，你边个位？ 嗯、 即系你系高音嗰边咧，定系低音嗰边啦？ 系 吓，咁、即系有时系唔同嘅时间有唔同嘅声音啊，咁啦。咁、但系咧，我听我个我四家姐，即系佢嗰阵时佢治疗啦，咁咧就电疗啊，咁咧影响到即系佢嗰个肌神经啦，当然系。咁、所以佢耳仔咧就即系佢都。辛苦，即係佢要，即係佢而家咧就好啲。佢之前咧就用一個耳聾機咁啦，耳聾機咧就有即係八度嘅，一架八度嘅，咁、咧就係唔夠嘅，所以啲即係收到嘅聲音好粗啊。咁、咧就令到嗰個耳鳴咧就佢係更加差嘅。佢、最近咧有新嘅機咧去就做咗新嘅機器啦，新嘅機器咧就個耳機啊，咁、咧就係有24度嘅、 哦， 就變咗有啲即係佢能夠將啲聲音分析得。又細咗，咁佢就個耳鳴就冇咁慘喎，係嚇、影響到佢真係冇咁慘。 其實你頭先講八啊廿四咧，其實就正正就係個琴鍵啦。 嗯， 如果我哋分得越精細咧，咁佢能夠你耳聾機咧，你好需要就係 pick up， 即係接收外界嘅聲音啊嘛、如果佢只能夠分到八度咧，佢係唔係都攞入嚟啦？佢可能一出咧就 佢唔識得分，佢哋唔識得分係。是粗啊定幼啊，一炸声又收埋嚟嘅。 收先， 即系以前嗰啲耳机咧就系差啲咁。 而家就精密咗好多嘅，而家呢啲嘢 就可以从你分开咗幼细同埋粗糙 吓，所以你就会少一啲呢啲问题出现咯 吓、 不过耳鸣其实好困扰噶啦，但系另外一样嘢我哋谂下咧就系、是，其实佢除咗嗰个声音不断困扰之外咧，其实因为声音咧同一啲情绪咧系会有一个相互关系的、你 長期咁去噪音，你係個人係好煩惱嘅，即係等於我哋聽某啲音樂嘅時候咧，我哋又會有啲咩嘅回憶啊咁樣啊嘛。咁、我哋呢啲係本能嚟嘅。咁譬如我哋聽某一首歌，咁可能一陣阿 William 有啲歌，咁我哋聽嘅時候，咁聽嘅時候咧又會諗起以前啲嘢嘅。 咁係冇錯。 其實聽覺神經一個巧妙之處咧，就係話佢你某一啲嘅音符、某一啲嘅頻譜咧，其實係會刺激翻一個我哋这个海马体附近那些情绪的。 脑海里面的记忆是。 是啦是啦。那你未必真的记得那件事，但是那些噪音呢就硬是令你很多很多的烦恼呢其实就走晒出来、 哦。 所以那种困扰不是只 是单单的声音。 不是只是声音。 对情绪和精神是打击得很紧要的。即是很惨。其实、就是、我自己试过失眠啦。咁失眠已經係一件好慘嘅事嚟嘅， 係啊，冇錯， 係啦。咁失眠嘅時候，你哇，真係痛不欲生啦。 講過呢， 但係啦，以前都講好多次啊，失眠我直至我搞掂咗。咁但係咧，當你即係失眠之外咧，仲要加埋耳鳴咧，哇！ 咁啊慘啊， 真係慘啊， 仲影響埋你嘅記憶裏系統裏邊咧。回忆翻唔中意嘅嘢， 系啦，好多负面嘅情绪自动走出嚟， 仲会走得出嚟。 系啊， 咁啊呢样嘢咧就使到你个人咧就更加崩溃啦，即系话惨过。 嗱，我哋嚟咗歌先吓，次官嚟咗歌之后翻嚟咧，我哋就听下吴桂生医生就即系对于呢个耳鸣有咩新嘅睇法、讲法或者系医理法吓。 好啊，好啊。 OK， 卢冠廷嘅《世事何曾是绝对》。 早已落人，善美或严是 手，如何定分界，多么古怪。世间内甜辣酸苦，完全是生态，是最奇妙。 他们强调无惧打压，坚守第四权的责任，报道真相，揭露滥权和不公义。被捕女记者下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304点，升4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11点，升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5，日元103.74，瑞士法郎0.907，加元1.304，人民币6.607，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01美元，卖出1937.5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的东风，明日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星期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十万八千里，美国总统选举系列。 美国大选全球瞩目， 选举结果会怎样改变美国？ 对国际格局又有什么影响呢？ 香港电台十万八千里紧贴选战大局， 请来学者沈旭辉和大家详尽分析。 星期六上午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 十万八千里。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贤， 来自首尔的全先生，一毕业就来香港开韩国餐厅，原因就是他看不过眼香港有很多日本餐厅。一起听下他怎样整泡菜，同埋分享韩国的音乐。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少数音乐。 法医研究所， 时间是不是真的可以冲淡一切呢？它可不可以冲淡我们脑袋里面的记忆，或者我们骨头上面的痕迹呢？ 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美国总统永远有一个军官贴身跟住，攞住个手提包，个包嘅外号叫做核足球，正式个名系总统紧急手提包，就系所谓嘅核按钮手提包啦。从外形嚟睇，呢个40几磅重嘅手提包同普通嘅包包啊冇咩分别。不过喺黑色嘅皮之下，系一个特制加固铝金属箱。打开箱，好多人都以为里面有个红色嘅掣啦，总统揿落去，导弹就会立即射出啦。呢啲只系做戏或者系小说嘅情节嚟嘅啫。 在现实里面，核足球这个包里面有几样东西。第一件是执行核武攻击的指南，显示多种发动核武或者是回击敌方核攻击的一些选择。包里面还有授权验证装置，确认总统的身份，同埋加密通讯收发器材，同国防部的指挥中心直接联系。咁当总统认为美国面临核攻击的时候，他就会将身边保管核足球的军官叫过来，打开个核手提包，在验码器输入一张另外带的外号饼干的密码卡，上面的密码核实总统的身份。身份确认之后呢，总统就可以下达对预先揀了的敌方的目标发射导弹的命令。命令会透过加密通讯传到军方，再由军方的秘密核武指挥中心的军官发射核武，而不是总统在手提包按下个掣来发射。核足球由五个军事人员24小时轮流保管，总统外出的时候都在他左右。他们是由美国海陆空军和海岸防卫队里面千挑万选出来，经过严格的背景审查。核足球的出现据报可以追溯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当时美苏大家都有核武，气氛紧张。甘乃迪总统要求发展出一套总统可以随时下命令发射核武的严谨机制。之所以叫做核足球，是源于早期核战争计划的代号，英文是 Dropkick。 Dropkick 是体育活动例如足球的术语来的，就是指个波着地啱啱弹起就即刻被踢出去的那个动作。要做这个动作，前提就是先要有个波，比如要打核战就要有核足球来发动，或者更加重要的是来把关。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四晚咧，邓达志主持嘅，咁啊嘉宾咧系吴桂生医生，咁啊题目咧系惨不欲生，话耳鸣啊，咁啊刚才咧讲咗耳鸣咧嘅可能嘅 问题， 问题咧同埋咧佢构成嘅原因啦吓，咁啊赶紧要讲讲啦，好多听众咧问紧，究竟点样样预防或者治疗咧咁样？ 系啊， 吴先生讲讲啦。 但我想补充少少咧，头先我哋提到咧，就话100个人有三个咧，其实真系好多。我哋咧就发觉我哋自己即系我哋自己嘅 center 咧，咁就我哋喺互联网咁啊会即系有啲广告啊嘛。我哋发觉咧，问耳鸣咧 ，kick 耳鸣嗰个 rate 咧系高过晒 kick 焦虑啊、抑郁啊咁啊，可以好即系佢我哋都好奇怪，我哋用咗唔少钱俾人哋 kick 咗去耳鸣嗰度。 系 咁。咁嗱，讲下我哋而家试下讲下佢而家新一啲嘅治疗方法啦。以前净系靠药咧，咁就即系好多副作用啦。咁如果唔靠药嘅，梗系话休息下啦，咁啊唞下啦，咁啊令个身体好啲咁啊。呢啲好多时中医都系咁样去啦，调理下咁样。 但你知道咧，唞得多咧，个人跌 更加抑郁。 其实唞得多人会 depression 嘅。 系啊， 我都因为呢个疫情啊，同埋各方面啦，咁亦都即系有啲嘢要做，又就做唔到啦，又唔能够出门啦。我都惊我自己系无论又一定即系、就是、要鞭策自己咧，每日唔理你点，一定要出去，就算系冇目的地嘅，都要出去起码行一个钟头。 系 点解咧？如果唔系你系咁，即系你真系我试过一日由朝至晚，我系唔出去，我就喺室内。在室外甚至在我家只是 在我的层楼，它不是一间房它是成层楼，就在我自己的层楼在楼下都不落 都不得， 恐怖啊，是 恐怖，怎样恐怖呢？ 你成日流流长、 你不是有病嘛，你不能動嘛，而是你在那層樓是不離開那層樓、啊 嗯、 Ida 是看著電話 或者 是 看電視 上 YouTube 或者是對著、嗯、個電視就看電影 攤在張床 或者攤在床上哎呀，睇五套電影就可以， 系、嗯、啊系啊。 OK，、嗯、即系呢个唔系话以前讀書嘅時候啊，週末咧我週末哇，我睇到盡，一日睇足五套戲咁啊。呢、這個情況唔係嗰種情況啊嘛。 嗯， 而家係你淨係成個人係無聊啊，所以我都好驚、嗯。有啲朋友話，因為疫情咧係唔出門口啊，有啲朋友， 嗯， 尤其啲長者朋友咧係驚自己嘅高危咧係完全唔敢出門口，咁你就暈啦。你真係可以 個情緒係係 啦，個情緒可以好差嘅， 係啊， 係啦。咁啊 Sam 點辦咧？咁又即係你即係嗱藥又唔係幾好，傳統嘅藥醫又唔好啦。係即係你淨係休息咁係唔得嘅，休息根本係冇意義嘅。休息其實係 嗱， 即係唔係話冇意義啦，相對嚟講其實。佢嗰個療效 很 低，療效係好低嘅啫。其實， 嗱、嗯嗯啊，我哋如果係即係短暫嘅耳鳴咧，其實即係譬如你揾到個原因嘅係因為你大感冒或者頭先阿 William 你嗰啲情況係長期嘅長時間嘅工作啊勞累啊咁引發咗，可能都有啲傷風感冒一齊出現嗰啲啦。咁、 嗯、 其實你第一樣一定係休息一下， 嗯 即係唔係話要你長時間休息，咁但係你休息一下唞一下。或者處理好你嗰個感冒啊、傷風啊嗰啲感染先，咁、那個耳鳴咧可能都仲存在一啲時間嘅，佢唔會即刻走咗去。咁喺嗰啲時候咧，我就好同意你頭先講啦，即係既然佢有少少喺度騷擾我，但係我都希望我自己繼續日常生活先，嗯、正常咁生活，繼續去出下門啊、做下嘢啊咁。可能太過複雜啊，太過要求高，太過 demanding 啊嚇，即係嘢工作我哋未必做得到，但係一般嘅嘢咧都 keep 住自己做。咁其實呢一個係即係比較簡單啲，針對一啲短暫嘅耳鳴啦。咁但係長期嘅耳鳴就～麻煩好多啦！如果我哋真係長期，咁如果你長期食啲抑制嘅中枢神經嘅藥咧，淨係啲副作用已經搞到你好痛苦噶啦。 例如咩咧？ 你如果長時間咁，你拗拗鬥鬥， 哦， 你又冇咗個動力，或者成日都好攰。 即係佢令到你 slow down， 其實 係啊， 個精神病嘅藥都係咁噶，有啲 好大部分都係啲抑制劑， 就 精神病 等你完全個人咧係唔喐得啊，即係 頓咗 頓曬，等你唔得，咁、就你發作唔到啊嘛，你唔會亢奮啊嘛，因為 咁、你抑鬱都係啊，嗱你抑鬱好唔開心啊嘛，咁、我都要抑制下你啊，等你唔好跌得咁緊要，撳住下你，總之 restrict 即係限制咗你，你唔好擺動得咁緊要，咁啊 OK 啊，又或者你如果係狂躁嘅，咁就撳翻你落嚟啦，又或者你有其他幻覺或者其他嘅嘢，或者思覺失調，咁我都係抑制咗你。呢啲咁嘅感覺，我都所以絕大部分你都會發覺咧，呢啲如果係精神科嘅藥都會有呢啲抑制嘅成分， 即係抑制嘅 抑制嘅現象啦嚇。咁啊，冇理由攞一啲咁坑嘅藥去醫療一啲長期嘅耳鳴啊， 係啊，好慘噶。 咁而家以前就但係冇乜太多辦法，咁而家咧就開始有兩個主要嘅方向啦嚇。咁第一個咧就係針對頭先琴鍵嗰樣嘢啦。咁你。我哋想象咯，一个琴一百个键咁讲，咁先讲啦，九十几个键，咁我哋要分开佢，咁有一啲方法咧，而家就系利用一啲好精密嘅 sensor， 一啲感应器，咁咧就睇你个头嗰度啦，咁就开始就了解你入边嗰个运作，咁佢哋开始俾啲声音你听，睇下你嗰个反应系点，俾唔同嘅频率。又是用假設，即是一百個琴鍵，它就輪流慢慢去試，就亦都在那個 sensor 的感應器度睇下你的腦電波的反應。它透過一些運算咧，它可以知道你是哪一個段落的琴鍵出了事嘅。當它找到的時候咧，它又開始用它的方法啦，就開始針對那個段落的頻譜咧，它就俾翻啲信號你。成日都會叫你，即係你咁，你跟住咧，你嗰個治療咧就係一啲我哋叫做針對性嘅啦。你針對翻你需要，你譬如你係需要第二十五個鍵或者二十至到二十八個呢幾個鍵咧就出咗問題，咁我哋咧就咁佢咧會俾一啲聲音你聽嘅，咁你就翻屋企攞嚟聽啦。咁就可能每晚都要聽，每晚都要聽咁聽一段通常都係十分鐘啊、廿分鐘咁樣，咁就希望。透過咁樣咧，佢去回應翻你嗰個琴鍵出咗問題嗰啲咧，佢就利用呢啲聲音咧，好似去教翻佢咁。 好似去刺激翻佢，佢嗰个原理就系、是、你可以想象就系调整翻嗰几个琴键，佢、就利用啲声音回应翻佢嗰啲噪音嘅，系、针对嗰啲噪音就调整翻呢几个琴键。咁喺喺美国啦吓，都系喺美国啦。咁佢哋用呢个方法咧，用得相当唔错嘅吓。呢、个对部分呢、这个耳鸣嘅病人咧，即系长期受痛苦嘅人咧，咁佢系有用嘅呢、这个方法吓，几、有效嘅咁。咁、佢好处就系简单啦。咁、做一啲咁嘅检测，即系你可以喺佢嘅诊所度做一啲嘅。测验检测，即系用一啲 sensor 去了解咗个脑电波，咁跟住咧，佢哋就开始，咁当然佢哋有啲专利技术嘅，咁就佢会话佢哋要设计翻系针对呢几段频谱，咁我哋就刺激翻佢。 会即系渐渐会消失嘅。 系啦，佢经过一段时间，发觉真系有效，好有一部分人咧，发觉个效果系相当明显添嘅，咁样吓，咁就其实都帮到我。你想想100个有3个长期困扰，有一个嗌救命的耳鸣令他、如果能够即减少了一部分，其实他们已经很开心。 是没错， 在我接触的病人里面、你不用帮他没有的、譬如 你能够帮到他没有一部分，他已经 很开心了、 我最近有一位、我们不可以透露太多，但是 他会说我做，佢就唔係用呢個嘅，係我哋用一陣間我介紹另外一個方法。咁但係咩方法都好，但係佢會好開心，就係佢翻到去第一日，佢做完第一日，第二日翻嚟嘅時候咧，佢要再做出門嘅時候咧，佢就話俾你聽，我琴日咧，我琴晚瞓到覺，琴晚個聲低咗好多啦。 哦， 佢話不過今日我出門起身出門口咧，我就開始又翻嚟咯。咁佢只係初初開始治療啫。咁但系佢已经好开心噶，佢已经觉得话啊，我好 减低咗个痛苦啦 吓。因为你谂下，有啲嘢系七乘24咁不断喺你嘅耳仔。 当佢发现咧，哦，原来唔系绝望嘅，最紧要咧，原来经过呢、种治疗咧，系有希望嘅，系会减低嘅。咁佢即系呢个信心令到佢，就算真系有，但系咧都就算即系唔系话去到即系以前咁差嘅话咧。咁佢都有個期，有個希望帶佢喺身上啊嘛，嚇！ 人好得意嘅，當你有個盼望喺前面咧，你就感覺係完全唔同咗噶咯。 係冇錯，即係望梅止渴啊嘛，起碼未必有個梅林嚇，但係前面咧有感覺到有個梅林喺度咧，已經係止咗渴噶啦，已經 係咯，即係等於做一啲手術。咁我哋譬如啲大手術咁講啦，咁我哋都係話啊，我哋會詳細同佢解釋下成個手術療程係點啊。咁你跟住個康復療程係點？等佢知道咧，就算譬如你換個盤骨咁樣，可能有幾個月時間要休息，或者有好長時間卧床啦，要瞓喺床度啦。咁但係如果你能夠解釋曬俾佢聽，嗱，你成個過程咧係咁樣嘅，一段一段日子咧，你會越嚟越好噶啦。咁咁佢會明白，哇，係好辛苦嘅，我要做。但係當佢一路睇到，我係前面幾多個月之後咧，我就應該可以企喺度行啦。 有曙光係。 我想問翻你頭先你講個治療嘅方式咧， 係 就喺你哋醫務所做已經得噶啦。 这个其实是一些新的方法，我们自己反而我们医务所就没有做这个方法的。香港应该有另外一间医务中心有 的。哦这个同那些心理听那些铜声呢有没有大同小异呢？ 应该不同。应该不同。应该就不是那样。 那些都是治疗一种心理上的问题的。 什么铜声啊？ 有些就敲个矿，敲个 敲啲钟，即系啲钟啊、鼓啊嗰啲， 直情一个铜嘅锣嚟嘅，咁啊敲个锣咧，敲嗰啲声音咧，佢听咗之后咧，喺嗰个声音里边咧，嗡嗡声或者一啲回声咧，就使到个心咧有个心理上有平静嘅 呢个。阿志官，你讲呢样嘢咧，我哋第日可能揾个题目去讲都得，因为呢个其实好近嗰啲宗教上面咧，嗰啲 禅啊， 中佛教咪有啲叫咒语嘅， 系咒语系。 呀，你讲嗰个系嗰样嘢，就唔系头先话修理个琴键。 哦，唔系修理琴键， 唔系维修琴键嗰样嘢啦。 系、哦、可以开始搵次讲下嘅。 系啦， 即系嗰种系一种治疗方法嚟嘅。 咁嗰个又反映心理嘅精神上面嘅嘢啦。咁 心理治疗方法嚟嘅。 咁、修理琴键呢个方法咧就针对耳鸣嗰样嘢。咁、我哋自己，我自己而家我自己接觸比較多嘅咧，就反而係另外一個，就係、是叫做腦磁激療法。咁、就另外一種利用一個好強嘅磁場咧，去刺激一啲神經細胞咁樣。 點樣磁場法咧？嚇、啊，係電磁場定係？ 佢利用一個 磁場。 誒唔係，咁你電同磁其實係轉換嘅啫嘛。咁、其實佢都係用一個好強嘅，即係佢係用一啲電㗎啦，用電啦，你透過你線圈。去製造一個磁場出嚟、而嗰個磁場咧，只係大約係個銀仔咁大，即係個聚焦，係、一個我哋大約係五香港嘅錢五毫子啦，五毫子咁大，五毫子至一蚊咁大啦。咁就但係裏邊咧，大約有成二至三個 Tesla， 其實好強。 Tesla 一個 Tesla 好強。 咩意思啊 ？Tesla Tesla 係一個電磁波嘅計算， 大約 係等於我哋你可以想象应该是一千部手提电话集中埋个磁场喺个一个银仔咁大里边。 Tesla 系个人名嚟嘅，系同爱迪生嘅同期嘅一个，而家就你都做咗啦 吓。而家系车嚟嘅， 就用而家用咗佢个名嚟到做呢、這个磁场嘅单位。 量度系啦系啦吓，咁其实系一个相当强嘅磁场嚟嘅，咁、就去刺激一啲脑神经细胞，咁利用呢个方法咧，佢就系话去刺激翻嗰一段嘅皮层嘅细胞，负责声音处理嘅细胞嘅脑神经细胞，然之后令佢增生翻、康复翻。咁、但系或者一阵间话下一节翻嚟，我哋先至详细解释下嗰个增生康复啊嗰样嘢。咁、佢就个基本原理咧，就系你重复用一个好强嘅磁场去刺激。这个区域的脑神经细胞、当你重复去刺激的时候呢，它会开始更新它自己的网络、你希望它自己去更新的网络、因为它原本的网络出了问题，它自己更新，在个更新的过程里面，它就重新恢复它以前一些稳定的状态、99个键，99个键应该负责，每一个键负责什么音就负责翻啦。 哦，就回复翻佢本来嘅功能。 而家呢啲咁嘅科学咧，佢哋个程度咧有几高咧，有几强咧，其实几细密咧。 哇，其实而家呢啲喺过去呢，譬如过去呢十年，我一路跟住，因为我自己接触，即、就、系、是、我自己嘅强，即、就、系、是、专科，基本上都系脑神经心理学啦。咁我一路睇住呢一方面嗰个发展咧，其实佢哋发展得非常非常之快嘅。即系佢可以去到咧，特别我配合住一啲嘅我哋叫导航啊，即系你揾到你认定个脑，每个人嘅大脑都唔同，咁每个人即系当你做咗一啲譬如磁力共振嘅影像咧，3D 三维嘅影像之后咧，其实你基本上已经可以好准确揾到我哋照射去边一个位置，去好特定嘅位置。 但呢个咧，一阵有好多问题问你啦，系呢个系咪一个好似近时？用电击的方法呢， 好，我们来的歌先，大家都问，因为今晚这个节目呢，这个题目呢，都会问Simon & Garfunkel的The Sound of Silence 会不会播啊，当然要播啦，做了这个题目一定要播，好Sound of Silence。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of a neon light to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i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Who said I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echoing the will of silence.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its warni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继续在北京的行程，今日先后同多名部委官员见面，听日早上有机会获领导人接见。林郑月娥早上先同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会面，下午向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介绍香港的抗疫工作。另外，林鄭月娥晚上和法改委主任何立峰會面，她明天完成在北京最後一天的行程之後，晚上將會轉到廣州，星期六晚上回港。港台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編導蔡玉玲因為採訪查冊被捕，警方指她涉嫌作虛假陳述。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要求港台管方介入协助蔡玉玲，认为是应有之义。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说，传媒查册作为新闻报道符合公众利益，并非起底行为。721期间出任元朗警区助理指挥官的尤乃强，现时是新界北总区刑事部警司，他没有回应案件由新界北重案组处理是否有角色冲突。香港电台管理层下午就编导蔡玉玲被捕事件和部分员工会面。据了解，副广播处长冯建业在会上解释，根据公务员事务规例，只有公务员获得法律支援，但蔡玉玲属服务提供者的合约形式聘用，并非公务员，难以提供法律支援。官方会向相关部门了解港台是否可以豁免，但难以保证能否在蔡玉玲下星期二提堂之前获具体回复。消息指，广播处长梁家荣在会上表示，港台属政府部门，受到公务员事务规例约束，面对很多不同关卡，但强调蔡玉玲属港台员工，为港台服务，会尽可能提供一切可行协助。新一批通脹掛鈎債券 iBond 今日下午截止認購，政府發言人說，初步資料顯示新一批 iBond 認購金額超過389億港元，超額認購近三倍，較2016年上一批 iBond 多 73%， 認購人數約46萬，預計最終發行額將會提高至150億元。iBond 預計在下星期四公布正式認購結果，今個月16日正式發行，17日在聯交所上市。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28416點，升56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516點，升73點。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5， 日元 103.83， 瑞士法郎 0.908， 加元 1.305， 人民币 6.61， 英镑对美元 1.308，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95美元，卖出1944.8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1至28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日间大致天晴，星期日云量较多，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角色歧色啊，呢、這個叫做我哋唔需要話邊一個好啲，然後將一個叫做所謂好啲嘅咧，就去替代咗嗰個大家有意見，其實係無需要咯。你唔需要去猛喺度指住人哋嗰啲嘢，我唔中意食，就等人哋都冇得食。 星期日下晝2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維，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邱艳讲个秘密俾你知啊！其实残疾女性喺买内衣嗰阵遇到唔少嘅困难噶。 吓，真系唔讲都冇留意添。咁要点做先帮到你哋呢？ 香港有间残疾友善嘅内衣店，我哋请老板 Sorry 姐嚟同大家讲下啦。 逢星期日晏昼1点， 尤嘉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嗰、那个年代咧，好兴童星嘅，好多姊妹花啦，16岁同你20几岁，你企个台度差唔多嘅啫，都系咁啊，五光十色，产生迷幻嘅感觉。 佢入行50年，佢系悠然自得女神。 以前咧好怕黑嘅，我阿爸一齐教我哋，平心不做亏心事，唔使惊嘅。 爸爸就系一个好人，妈妈咧佢话帮你挡桃花， 最拿手啦。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华盛顿缺乏富兰克林咁样嘅机智活泼又可亲嘅个性，佢冇亚当斯咁样嘅内省能力，冇杰弗逊嘅高远理念同丰富文采，更加冇汉密尔顿嘅经济知识。但是他赢得这些人的真心敬仰，两次当选总统都获到选举人团全数同意票。他是怎样在众多精英和人民当中为自己构筑如此崇高的地位呢？ 华盛顿有些优点，他小的时候抄写礼仪手册，对其中的规矩终身奉行，在公众场合永远保持体面和尊严，对长者和地位较高的人态度恭谨，他永远尊重他人，当面不疾言厉色，背后不批评别人。他过世之后，亚当斯说他拥有一项最可贵的才华，就是沉默。华盛顿的夫人在他去世之后烧晒他战争期间所有的家书，华盛顿一定将所有的牢骚和不满都给晒他的妻子。虽然战功不算辉煌，但是从成军到战争结束赢得胜利，整个独立战争都是由他领导，但是英国军队就更换了数位指挥官。不过《时代的惊奇》一书作者罗德哈莫认为，这些优点都不是华盛顿被敬仰的重要原因，最关键的因素是他的历史意识。 华盛顿的历史意识让他清楚地掌握他所处时代的主要精神， 亦都努力让佢自己成为呢种精神嘅象征，从而建立自己嘅历史地位。佢所处时代嘅主要精神系乜嘢？就系当时北美洲殖民地嘅白人对自由同自主普遍而强烈嘅向往。华盛顿充分了解呢种精神内涵，佢不断喺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让国人知道佢就系呢种精神嘅体现。佢喺最可以掌控大权嘅时刻，喺人民对佢嘅动向充满疑惧嘅时刻，前去大陆议会读出辞职信，好多在场嘅人都激动到流咗眼泪。呢、这个就系因为佢掌握咗历史意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时代的惊奇：华盛顿如何形塑自己成为革命的象征、共和国的领袖》，作者约翰·罗德哈莫，由人民社群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四咧，惨不欲生就话以明。咁啊，今日咧啊，嘉宾吴桂生医生咧就讲述咧预防同埋咧医理啊， 治疗以明。 啱啱讲第二点，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呢、这个同啊呢、这个电击啊。 系啦， 落脑有冇联系咧？ 唔同，完全两样嘢，完全两样嘢， 唔系唔使惊啊， 唔使惊，完全唔同嘅。以前咧就利用有啲电击嘅方法啦，即系都比较真系传统一啲嘅方法，攞嚟医一啲情绪病嘅。 系啊系啊，嗰啲去到入去精神病院嘅嗰阵时， 唔系情绪啊，精神病院用嘅电啊嘛， 系电落去个脑度噶。 咁其实佢哋嗰类就主要用啲好严重嘅抑郁症，咁就电，希望好似系其实到今天咧，其实都唔系好清楚个原理嘅，不过就 work 有效，咁就有一部分人有效，咁就麻醉咗佢电咁啊。啊，呢个我哋而家讲耳鸣咧，就完全唔系呢样嘢。嗱，咁脑磁激，佢英文叫 TMS 啊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咁呢个方法系点样咧？就系、是、佢用一个好强嘅磁力，就集中喺某一个细点嗰度。咁、而呢个细点咧，就对应翻去你嗰组琴键嘅大脑皮层嗰度。咁嗰个琴键嗰个面，即系嗰个面积其实唔系好大嘅啫。咁、我哋咧就将个磁力就集中喺嗰度做一啲刺激。咁、嗰个原理点解会可以有效咧？就系、是首先讲少少基本概念先。嗱，脑细胞咧，我哋成日都讲噶啦，神经细胞咧就系、是、死咗就唔会生噶啦。 系啊，冇错。 吓、嗯，咁我哋大脑里边咧，大约咧就应该系有100亿个神经细胞嘅。 哦，100亿个， 好多嘅。 好多。 而每一个神经细胞咧，就大约有1万至2万只爪啊，即系佢仲伸出啲爪咧，就同其他细胞做沟通嘅。 嗯， 咁你可以想象咧，有100亿个细胞，跟住每一个细胞有1万至2万只爪去同其他细胞做沟通。系啊，即系你谂下啲电线，佢1万至2万条咁啊。咁其实系形成一个非常之庞大嘅网络嚟嘅。 系啊， 我哋一个人单一个人啊 ，William 啊，阿次官或者我咁一个人一个脑入边咧，已经系等于成个北美洲嘅电话网络咁。 系啊，好犀利， 好犀利。嗱。个细胞就死咗就唔识生，咁我哋头先讲出现嗰啲情况咧，就系话佢真系有一啲嘅退化啦吓，即系嗰个我哋头先话成个膜嗰个由听觉神经至到嗰组嘅大脑皮层嘅负责声音资讯嘅脑细胞咧，中间嗰个传递网络出现咗一啲退化啊。咁脑磁激嘅原理咧，就当利用啲脑磁激咧，原来我哋发觉脑神经细胞咧，佢系唔识得增生。佢唔识得自己再复制，但系嗰啲爪咧，原来你俾适当嘅刺激，俾适当嘅引导佢咧，佢识得生翻去一啲佢应该去嘅地方。 系咩？哦， 咁好奇妙嘅，佢生得好慢，佢生得好慢，但系呢就慢慢就会生翻去我哋，如果我哋适合嘅适当嘅刺激，佢就会生翻去需要个位。 嗰条路线佢自己知嘅， 佢嗱就系、是、你需要俾翻啲刺激咧，就呢一个 area 呢一个面积嘅呢一个附近嘅位置嘅细胞咧，大家一齐要活跃嘅。咁我佢咧就会开始慢慢咧就大家细胞之间咧就开始做翻沟通嘅，咁慢慢生。 哦、 其实咧，我哋如果上 YouTube 咧，系可以揾到呢啲咁嘅片段 片段嘅。 咁佢咧就有一啲咧，佢将每成一小时嘅嗰个神经细胞嘅变化咧，咁就辑录咗落嚟，变成一秒。咁你会发觉咧，喺几分钟之下咧，就会睇到一个嗰啲神经细胞嘅网络咧，点样开始增生嘅。喺 YouTube 而家已经开始有啲大学咧，将佢嗰啲佢喺电子显微镜下边嘅影像咧，佢记录咗落嚟，摆咗喺 YouTube 嗰度。咁啊，都真系一啲系即系现代一啲嘅科技。喺医学上就叫做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就是说我们可以给我们的细胞有一个机会去增生回、去重置回它的网络。脑磁激的技术就是利用磁力去刺激它们开始慢慢去增生回这些网络。重整回个网络之后呢，我们刚才所提的那个琴键就好像修理回那样。因为它们很稳固了，它们后面的网络开始 很稳阵了、大家沟通回了。于是乎那个耳鸣的现象呢可以减少、或者甚至乎消失。这样了。 就慢慢来的。 是啊，这个就需要时间是长的。需要时间是长的。是啊。 但治疗几耐呢，长都有个谱的嘛。 它每一次的治疗大约差不多一个钟头，它需要，但是就没什么痛的，不过你要坐在这里。即系乖乖地坐定啦，因为嗰个线圈要嗰、那个磁力嘅线圈要固定咗喺某个位。咁你一般咧就需要话20个 session， 即系20次。譬如你一个星期做两次，你一个星期做两次，咁你就做10个星期。咁你咧就应该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嘅改善咁样吓、就可以睇得到吓。咁、所以你话耳鸣到今天系咪一个好似以前咁讲话，即系不治之症咧？咁样 又唔系嘅， 开始觉得唔系啦，开始真系喺医学上啊、脑神经科技上面咧，开始揾到一啲嘅答案出嚟嘅。咁、特别系而家我哋头先刚刚提到嗰、那个，即系嗰啲神经细胞识得大家之间，原来识得。佢识得重生嘅嗰啲爪，即系佢大家个线路啊， 本来佢伤害咗噶啦，就死咗咁噶啦，即系 佢好多时就如果佢死咗，佢就冇得再生噶啦。但系佢嗰啲如果佢未死晒，嗰啲 枯萎就未死。 系啦系啦，好似我哋比喻系啲电线之间嘅沟通开始断咗，咁就枯萎咗。咁但系佢慢慢开始搏翻咁样。 哦，就靠嗰啲磁力。 系啦，咁至于头先阿 William 话，重生嗱，有一啲情况系重生嘅。咁譬如中咗风嗰啲人咧，咁佢有啲细胞真系死咗啦。咁佢我哋话冇得重生嘅，真系冇得重生嘅。咁佢点做咧？原来我哋嘅大脑咧有好多剩余嘅能力嘅。即系我哋成日喺讲啊，我谂大家都听过，我哋已经用个大脑咧，可能用紧几个 percent 嘅啫，有好多都未开发嘅。因为咧喺德国咧，好多而家用脑磁激嘅方法去医。中风咧，佢哋咧就发觉，原来只要我哋刺激翻另外一啲位置嘅神经细胞咧，佢可以组织翻一个网络出嚟，代替翻你中风失败出现咗问题失败咗嗰个网络嘅。咁佢哋做得喺德国系做得好成功。 即系佢点样？即系佢点？即系 OK， 重新呢个网络咧，即系佢会俾到乜嘢嘢你个身体咧，或者你个脑咧？ 直头用一个实际例子啊。我哋譬如喺左边嘅脑有一组嘅负责活动机能嘅细胞，脑神经细胞负责 motor 嘅活动嘅，就影响咗你中风死咗，出血。譬如举例系出血中风咁啊，嗰组嘅细胞死咗。咁举例你而家右脚嗱，左边嘅脑啊嘛，佢右脚右脚咧就喐唔到啦。咁如果佢喺德国，佢哋开始有啲方法咧，就系话佢中风尽快咧稳定咗落嚟咧，就开始做呢个治疗。咁佢哋揾嘅咧就揾翻右边个脑咯，今次，右边个脑相应嘅位置开始刺激佢，然之后配合翻一啲物理治疗，就等你喐翻你 原本话右边嘅脚有事啊嘛，咁你因为左边嘅细胞出咗问，左边嘅大脑出事就右边嘅脚有事。咁但系佢而家今次咧，佢就用右边嘅大脑刺激，刺激右边大脑嘅时候咧，原来发觉咧，右边嘅大脑嘅细胞慢慢咧就可以 take up 咗嗰个功能噶，咁啊带领翻你嗰个脚原本受影响嗰嗰个功能咧就翻翻嚟嘅。咁就系、是。啊，翻到好多噶，翻到好多噶，佢哋 咁犀利。 佢都我哋叫 呢啲咁嘅治疗贵成点咧？ 佢嗱而家咧仲系好多都局限喺大学嘅医院里边 试验紧嘅， 即系佢仲系一个叫做佢哋一定要做好多嘅实验啦。咁咁、不过其实中风你冇得讲话实唔实验噶啦，你一定系要医嘅，即系你就算你嗰个方法未曾经过 FDA 啊，未曾咩嘢、你总之大学做咗好多研究，觉得安全，咁佢哋就做噶啦，因为你冇得等噶嘛，你冇理由中个风，我等佢十年之后你都过晒啦，你都根本就医唔到。咁喺德国好多有一啲重点嘅做脑刺激嘅大学咧，咁嘅医学院咧，咁佢哋好，我哋叫 not uncommon， 就系话嗰个病人系瘫咗入嚟嘅，即系佢唔能够行啦已经。咁但系佢系行住出院嘅， 系啊， 佢系即系只系一个人咁揸住，可能系揸住个拐杖 stick 咁就出院嘅啦。 嗯， 咁呢一方面嗰、那个我即系我想讲就系脑神经可塑性 neuroplasticity 呢一个新嘅发现咧，或者掌握咗呢个技术咧，点样去令到呢一个神经细胞开始重置个网络啊、增生啊、恢复翻个网络咧？呢、这个技术系近年咧系一个 好大 嘅突破嚟嘅。 即系佢医嘅嘢咧，就头先我哋讲耳鸣啦、耳鸣嘅中风咁，其实好多嘢其实佢都可以帮得到嘅。 系啊，系啊，系啊，脑退化嗰啲嘢，佢哋都开始做紧吓。咁、甚至乎我哋可以谂远啲嘅，即系 老人痴呆。 老人痴呆啦，我哋又再谂远啲，我哋其实我哋 aging。即 系 老化， 老化， 老化正正就系一种退化现象嚟噶嘛。咁、即系身体嘅退化，我哋可以透过活动，透过训练咁啊保存我哋肌肉啦。但系呢度大脑里边慢慢嘅退化，我哋年纪大啦，好似谂嘢会慢咗啊、精神冇咁好啊，成日攰啊咁样，好似身体 OK 嘅，但系个脑都好似好容易攰。咁、原来咧开始慢慢。在很多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发觉呢，如果我们能够给到一些适当的刺激，它不一定不是单单只是磁力的刺激的了，已经是其他的东西，即包括其他的方法，我们能够刺激到那个神经网络呢，是可以令它强化活跃，有一些它可以是即是在譬如哈佛有一些研究，那他80岁的老人家他真的还可以很 sharp 的。 很 active 的。 很 active 的。他已经是跌，即是他原本已经是跌下来，跌了下来的了，那个功能，即是他已经开始老化了。但是他开始做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呢，那他开始的功能就回上来，他可以做回很多 东西。拜登有没有做到呢？ 是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哎，我们希望呢，美国总统77岁都做个个人好湿啦， 咁或者我哋将来又可以揾啲时间倾下嗰、其实呢一个方面就系而家好一个好热门嘅话题，就系抗衰老。抗衰老， 我哋今晚我哋即系系一个即系一个介绍嘅啫，一个 introduction 咁样讲，但系根本完全听都未听过嘅，咁即系对即系人类即系过去呢啲都系束手无策嘅嘢嚟噶嘛，完全 系啊，老咗都冇 苦。系啦。即係你諗你耳鳴咁細嘅嘢，以為佢細啦，其實耳鳴係好慘啦。咁啊，最到中風更加慘啦。咁或者即係你根本係你失聰嘅，即係你去到咁上一年紀，你失聰，你記憶冇咗。即係你如果係呢樣嘢做得到嘅話咧，即係起碼你嗰啲長者咧，唔需要咁依賴人。 係吳醫生話齋咧，你死咗嘅就死咗啦。 係啦， 但係佢原來佢嗰啲。网络咧个联络嗰啲网络可以 喺第度请救兵， 救到、啊、可以自己生长翻接翻、 啊。系啊，可以搵。 但系已经临床有临床做紧噶啦， 好多做紧噶啦。咁其实我哋今晚未必太多时间，我咧讲少少就系、是、我哋头先提过有位 Tesla Elon Musk 呢位系美国嘅一个 科学家， 你当佢科学家啦，个好叻嘅科学家啦吓，佢搞火箭去火星啊咁。佢其中有一個新嘅發展咧，就係佢喺個大腦裏邊咧預算去植入一啲嘅晶片， 而嗰個晶片咧，只係我哋香港港設香港港幣一蚊咁大嘅晶片，佢裏邊係有1500條電極。 係咩？哦， 你諗下有咁嘅咁細晶片，佢連係住1500條線。 嗯， 而嗰啲線咧又比頭髮更幼。 係。 咁然之後佢就利用一個機械人做呢個手術，將呢啲咁幼嘅線咧插入去我哋嘅大腦裏邊。 嗯， 係即係話喺我哋大腦皮大腦個開一個好細嘅窿，放呢個晶片。插晒呢啲线入去，然之后佢开始去同个大脑进行沟通。咁呢啲技术，然之后依 呢 个叫做 科学 怪人啊， 技术嘅科学怪人。 即系而家以前科学怪人就早期噶啦，唔成熟噶啦。即系如果喺现代嚟讲，就唔系科学怪人啦，科学叻人又变咗系。 我仲觉得嗰个科学怪人咧系一个幻想嘅小说。 但你谂下， 真 但你谂下呢个技术，你如果用嚟医，佢系打算用嚟医一啲即系残废咗嘅人。咁、因为嗰个晶，即系嗰个晶片嗰啲电极，你同一个电话去沟通嘅时候，你就可以控制翻晒， 系、 刺激翻你一啲嘅， 系 喐动啊，活动啊。 即系以前咧就系一个 science fiction， 一个科学嘅 Frankenstein、 古仔书、小说系啦， 讲嘅嘢啫，而家就 真系啦， 幻想成真噶咯。 佢哋年尾就开始正式喺一啲病人里边就做，佢哋打算应该系做三个人 吓、 真系 人 系、真系有问题，即系真系有病嘅人吓。佢哋开始而家挑选紧喺动物里边，佢哋做咗好多啦， 做咗啦已 经系啊！你上 YouTube 又见到噶啦，有啲有好多猪啊嗰啲， 即系你 YouTube 系 under 乜嘢睇 ？Neuralink，Neuralink，N-E-U-R-A，系 N-E-U-R-A， 脑 啦， 系 L-I-N-K，Neuralink。 Link，L-I-N-K 是一个字， 好， 大家又可以寻找一下，了解多啲先。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下次嚟再 有机会有再分享， 再介绍一啲新嘅科技咧，俾我哋嘅听众吓。咁啊，星期五咧就黄仲远咧就同马恩赐咧主持咧，佢哋选咗个题目，呢个题目咧就系讲选举嘅意义，啱唔啱咧？美国大选啦，咁啊，所以讲选举咧，并不是过时，咁啊，而家仲系争拗紧嘅，咁啊，跟住咧，邓特志选首歌咧，播完首歌之后咧，就系、是、新闻报道，之后咧就那些年，系， 好， 就张立基， 系， 咁啊，阿基哥之后咧。就聽埋只歌住，聽埋佢啲歌住好休息喎、哦。 基哥之前，我哋嚟只歌係那英嘅， 係那英 同今晚我哋嘅節目有關係嘅。 嗯， 咁咧係默沉默嘅默，希望大家希望大家係冇耳鳴啊，可以隻耳仔咧好舒服咁啊，沉默咁啊。 係大家平安， 好 好，拜拜。 拜拜 像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为何？ 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 虔诚发过的誓。